这两天早上呢，李恩一直在报这个早上的路况啊，到底哪儿堵哪儿不堵，其实李恩心里面是非常的清楚的。可是呢，今天早上在上班的时候，我就选择了一条非常堵的路线。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可能我走这个两广路也是可以，或者我走这个莲花池东路也可以，但是因为知道这个天安门广场在7点钟左右的时候会有交通管制，可是我依然选择错了路，在天宁四桥上被堵了半个小时，险些迟到。我想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能医者不自医吧。好，那讲完了这个糗事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生活新鲜词。 生活新鲜词。 其实我国的宝岛台湾呢，它虽然说用的是和内地一样的汉字，但是呢可能很多字的读音却常常有着不同之处。那今天呢就跟各位一起来练习一下台湾腔。说起台湾腔，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第一个一定是这个和字，就是我和你的和。在我们内地呢把这个字读为和，在台湾呢一般读作汉。那么可能很多人就要问了，用台湾腔唱刘欢老师的我和你，是不是要这样唱？我和你心连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啊。其实呢，在很多台湾的歌曲当中，和这个字也是唱作和。比方说罗大佑的那首歌就是这么唱的，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对，它依然是唱作和。可是在很多地方呢，他们却读作汉。就把我和你读作我和你。除了和这个字之外呢，还有一个字内地读作亚，而台湾读作亚。比方说亚洲亚军，在台湾就会被读作亚洲亚军。另外这个字呢，在我们内地被读作头发，可是呢在台湾被读作头发。除了头发之外呢，还有理发、假发、发量等等。所以呢，在所有和毛发有关的词语当中，台湾腔的发都要读作发哟。另外垃圾这个词呢也很常见，在我们内地读作垃圾，在台湾读作垃圾。其实除了台湾之外呢，在内地的一些南方的方言里面也有垃圾这个读音。蜗牛在内地读音为窝，在台湾读音为瓜。包括的阔在内地读为阔，在台湾也读为瓜。那他们读的应该就是瓜牛和包瓜，听起来怪怪的啊。还有一个呢，就跟这个台湾非常有名的女星林志玲有关了。因为这个字呢在我们内地读作拥，叫做拥抱，可在台湾呢读作拥抱。我们经常会记得一个段子啊，林志玲姐姐会说给你一个拥抱，所以要记得在台湾腔里面拥抱读作拥抱。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看看还有哪些词在内地和台湾的读音有所不同。 纽约苏珊娜开了几场 lunch bar， 柏林来的我不高的胡琴配着电吉他，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面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披上巨鹿的变化， 仄仄平平仄仄平，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个小孩叫小兔，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樱桃兔，放下布喝上醋，上前去追樱桃兔，飞了鹰跑了兔，擦了醋湿了布，嘴说腿嘴说嘴嘴说腿爱耍嘴，腿说嘴爱甩嘴，轰动嘴轰动嘴轰动嘴不撞嘴，不如不讲嘴和嘴，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嘴说腿， 全世界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学习台湾腔啊。在我们内地呢，把这个液体读为液字，而在这个台湾呢，被读作液，包括我们的腋下在台湾也被读作液。那比如说各位小姐姐们化妆的时候用的粉底液，在台湾就被读作粉底液，而腋下呢也读为腋下。可能会有人会担心啊，那比如在台湾如果要用洗衣液的时候怎么办呢？洗衣液三个字读起来实在是太难了。嗯，你的担心很有道理，所以呢台湾的洗衣液叫做洗衣精。接下来这个呢就看起来有点高端了啊，因为在我们内地呢会把这个法国读作法国，把俄罗斯读作俄罗斯，可在台湾呢却把这个法国读作法国，把这个俄罗斯读作俄罗斯。可是呢在这个法律法官这些词语里面，法字还是读为第三声。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啊，法国俄罗斯，有没有感觉自己嗲嗲的？还有就是我们内地会讲期待，非常期待什么什么事情，可是在台湾呢会被读作期待。另外我们说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在台湾就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听起来真的是感觉哇，好像真的是台湾腔会嗲一点。在我们内地呢会说差太多，可是在台湾却被读为差太多。比如经常台湾人会讲，哎，你本人的长相真的和照片上看起来差太多哎。还有我们内地所说的这个角色啊，就是电视剧里面的角色，在台湾呢会被读为角色。嗯，其实不只是台湾腔会这样读，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有一些人分不清这个多音字的读音，也会把角色读成角色，一不小心就说成了台湾腔了。还有我们很多单身狗都会用的一个词叫做寂寞，可是呢在台湾却被称为寂寞，比方说寂静寂寞等等。还有我们内地所说的这个危险和微笑，到了台湾腔那边呢就要变成危险微笑。比如好生气呀，可是还是要保持微笑，感觉真的是嗲嗲的啊。好了，今天的这个台湾腔呢咱们就学习到这里，来稍事休息，待会儿来走进生活大爆炸。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破晓，一滴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 从上周的节目开始呢，我们会在这个美食板块每一次向各位来介绍一些我们北京特别有特色的一些餐厅，无论是一些豪华的高级餐厅，还是一些小到路边摊，只要足够好吃，只要足够有特色，我们就会为你来做出推荐。而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第一个餐厅呢，就是日昌的茶餐厅。这个餐厅呢，在东单的协和医院对面的胡同里面，那里面经营的都是广东风味，和港产电视剧里面的大排档感觉差不多。那里面的煲仔饭非常的好吃，而且呢，量小点的两个人都吃不了一份。还有这个清炒芥蓝也特别好吃，另外咖喱煲比石锅的这个锅呢要稍微大一点，并没有饭在下面，它可是一道完全的菜，味道非常好。而腊肉煲呢也只卖到了25块钱，是一口中号的砂锅，可以说有很好的卖相，而且呢还很香。另外还有这个纸包鸡，还有这个竹鱼腩煲，就是这个腐竹啊，包括这个生猪牛柳和这个鸡胗，还有排骨和鸡胗的这个双拼，以及咸鱼豆腐都特别的好吃。另外，如果您喜欢吃这个爽口的话，可以点一个懒菜荷香菜心，或者是盐水菜心。在喝的方面呢，您可以点这个奶茶，但是一定要记得加糖。另外呢，冻鸳鸯也是非常好喝的一个港式特色的一个饮料。其实真正好喝的还有一个是每日例汤，10块钱一大盆，足够有6-7个人喝。而且呢，每一天都是不同的这个例汤，看您去的那天到底他们煮的是什么。如果您喜欢港式口味的饭菜的话，这个日昌的茶餐厅千万不要错过啊！地址呢就在这个东单的协和医院对面的那个胡同里面。另外呢，在这个东四七条的东口向胡同里面大概走上100米，有一家叫做朱家菜，他们的味道呢也非常的不错，非常的家常，好便宜，而且呢还非常的好吃，适合您饿的时候啊去一饱口福。另外在这个东四的四条的这个路口啊，有一家国营饭店，那里面的这个卤煮的火烧相当的棒，如果您家就在这个东四附近的话，不妨去尝一尝。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有特色的小吃。 自己一个更开心，只等你讲。其实大家早已嫌大家，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然而无聊事干，不敢打搅对方。要是你愿意，诚实讲一趟，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不要哭，我也忍得了这些年来的委屈，没法真心爱下去，只好真心真意的结束。 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长期被逼恋爱也真悲，失恋更惨。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更困难，是我专登反应慢，明明为是十晚牌，一早个要叹。再像我伴侣凝望多一眼，一生都将会记得今晚。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这预告发自虔诚内心。对不起，自动分手错落的你，怕会伤感。盲目的我，现在也可转台来看你身上。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相交不浅，无谓明日会被你争。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个啊，叫做丰年灌肠，这可是一家老字号了，可以说名气特别特别的小。因为它是老字号，名气呢又不大，所以说知道的人并不是特别的多。如果您家在这个东四附近的话呢，就可以去品尝一下，大概在这个东四四条的这个马路对面有一家叫做丰年灌肠的，里面呢有很多这个灌肠肉饼还有粥，里面的感觉非常的旧，像是很多年都没有装修过。但是呢，不要因为这个店面看上去普通而感觉这个东西一般，实际上里面的这个灌肠啊是煎的外酥里嫩，一口下去还可以听见咔的一声的声响，而且里面呢还是软的，再浇上蒜汁之后啊，味道更加的好，而且里面的这个肉饼也非常的好吃，肉饼里面的油汁非常的多，很多不知道的人呢往往狠咬一下，这个汤汁便会飞溅出来，弄得满身都是，所以提醒各位在吃肉饼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千万别让这个汤汁碰到您的衣服上了。而且这里面呢客流很大，有的时候呢还需要等位置，最关键的是人均消费非常的便宜，大概在5块钱到10块钱左右。另外还有一家呢，叫做这个三里屯安吉尔餐厅。 位置呢在这个三里屯酒吧街的北段的路的西边啊。这是一个首选的意大利餐厅，可以说又好吃又便宜。这里面很多的这个意大利特色的一些面食啊，感觉品种非常的丰富，而且均价其实相当的便宜，只在20块到30块钱之间，分量又足，味道又好。而且呢这里还免费的提供这个沙拉，包括有生菜啊，有西红柿，还有黄瓜，还有甜玉米，还有青椒和洋葱等等常见的一些沙拉配料。另外呢还配有蛋黄酱、油醋、千岛酱等等。意大利著名的甜品呢提拉米苏在这里吃的时候也非常的地道，而且30块钱每块的价格比起来主菜似乎有些不够便宜，但是味道呢却很纯正，而且都是真材实料。所以说如果您想品尝一下纯正的意大利菜的话，那这个三里屯的安吉尔餐厅您千万不要错过。他们的位置呢也相当的好找，就在三里屯酒吧街的北段的路的西边，到那儿你就可以看到了，有一个叫做安吉尔餐厅的一个意大利餐厅。好，那今天这个我们北京特色的美食推荐呢就到这儿，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生活美食家， 许个愿吧。 那张春藤盘上生锈的小方船，像蝴蝶离不开有花香的地方，宁静的小巷，一杯永和豆浆，我在细细品尝恬淡的家乡。

说起来韭菜呢，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把韭菜和鸡蛋放在一起，因为韭菜炒鸡蛋是一道我们可以讲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非常喜欢吃的一道家常菜。可是呢，今天告诉给各位一个新的炒法啊，它不用和鸡蛋炒，而且呢味道还非常的香，既可以补钙，还可以清脂，还可以减肥。 良心的伤，浪漫的夜，特别渴望 其实韭菜呢一年四季都有，但是论味道啊还是这个春韭菜最好了，因为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春韭菜的这个茎叶最为嫩，口感最为好，是吃韭菜的时候的一个最好的时节。但是春天的时候呢，人体这个肝气容易偏旺，从而影响到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呢春季一定要重在养生，养生中重在养肝。而这个时候呢多吃韭菜可以增强人体的一个脾胃之气，对肝功能也有很好的益处，所以说韭菜呢自古就享有这个春菜第一美食的美称。比如说春天吃韭菜的第一大好处就是增进食欲，第二大好处就是健胃消食，第三大好处呢就是这个散瘀活血，第四大好处就是消炎和杀菌，第五大好处就是护肤明目，第六大好处就是补气壮阳。既然韭菜有这么多好处，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韭菜的一个特别的吃法。除了这个韭菜鸡蛋馅的这个饺子，还有这个韭菜炒鸡蛋之外，还有一种啊当然可能很多人还会吃这个烧烤的时候来烤一串韭菜。当然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我们还有一种特别的吃法，既可以补钙，另外呢它还可以清脂和减肥。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来告诉您这道菜到底怎么做。 时间走慢点，天别亮，世界也许好乱，暂时都别管，两个人一起幸福闯，啦啦啦啦啦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有个等你的人最温暖。 去计较，当爱出现还够不够勇敢，时间的彼岸也没有答案，一瞬间或是永远，简单的喜欢，平凡的陪伴，有个爱你的人最温暖，美好的爱情就算绕个圈，总会绕回到身边，相信一定有个人拿着你心的另一半，简单的喜欢，平凡的陪伴，的人最温暖，你就慢慢来，我会好好的，有你才心安。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韭菜炒鸡蛋虽然是经典，但是咱们老吃肯定也会腻，是吧？今天呢，我们教各位来炒一盘小菜，这盘菜里面的主菜呢就是韭菜，可是呢却没有鸡蛋，而且呢这道菜的这个补钙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味道呢也更加浓，更加的香。如果想要补钙，想要清脂的话，不妨来试试这道菜。这道菜呢就是韭菜炒豆皮儿。首先我们需要用到韭菜一把，需要豆腐皮儿一块，这里面呢还需要用到玉米油30克、盐少许以及蚝油20克。做法是，我们首先要将这个韭菜给摘洗干净，然后沥干水，另外呢切成寸段准备好，再把这个豆腐皮儿切成这个很粗的粗丝儿，另外呢在这个油锅中倒入适量的油，等到油温在70热的时候，先倒入韭菜段进行翻炒，翻炒几下之后呢再倒入这个豆腐丝，翻炒均匀。等到差不多两种食材都变色的时候呢，再根据您的口味放入少许的盐，还有倒入大约20克的蚝油进行调味儿，等到这个韭菜微微的塌软的时候呢，就可以出锅了。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有两点需要各位来特别注意的。首先是韭菜容易熟，而且呢容易出汤，所以呢要快炒，不要炒到完全熟便可以出锅。 第二点呢，是豆腐皮儿是东北那边非常薄的那种，而且呢非常的筋道。如果说您用北方的这种厚的豆腐皮儿的话，建议先入锅再放入韭菜。如果您用的是那种厚的豆腐丝儿的话，就建议您先将这个豆腐丝儿在锅里面炒一炒，然后再放入韭菜。好了，既然学会了这道菜，就赶紧把它用起来吧。在春天的时候多吃一些韭菜炒豆皮儿，对您的身体是非常的有好处的。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进入 Enjoy 潮生活。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 让我们的生活潮起来。告诉给各位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让您怎么讲，既吃得安心，生活又会变得很潮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自己来做一个暖心早餐。可以说这个早餐呢也是一个懒人的做法，因为我们可以蒸上一锅这个蜜汁叉烧包来解决一个星期的早餐。哇，听起来就觉得好像很省时省力的样子，因为您做一次就可以解决您一周的早餐，感觉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好方法啊。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赶紧学起来。其实有些人呢为了这个安心啊，就是不喜欢吃外面的一些包子，比如说他认为可能外面的这个包子的肉馅到底是什么肉，感觉不够放心，另外这个面粉里面是不是放了一些什么添加剂他也不知道，所以呢有很多人都是自己发面自己拌馅来自己包包子。但是呢有些时候可能觉得自己做的不如外面的好看，但是啊这个味道却是绝对的好吃，而且呢是绝对的安全。所以建议各位，不妨我们找上一个周末，蒸上一大锅包子放在冰箱里面冷冻起来，可以说一家三口的早餐呢就有着落了。另外呢再煮上一锅小米粥，搭配着自制的小咸菜，就会觉得非常的惬意，而且呢不用早起就可以有早餐吃，相当的舒服。那今天我们就教各位的一个就是蜜汁叉烧包。这个口味呢应该是南方人会比较喜欢，但是呢目前越来越多的北方人呢也非常喜欢吃叉烧包这样的一种早餐。如果呢想让这个叉烧包开花的话呀，可以在这个和面的时候加入几克的臭粉，建议呢还是不要使用，因为一不小心啊就容易使成品有一股氨臭味，所以呢家庭自制一般都会尽可能的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添加剂。所以建议各位，如果您实在想要这个叉烧包开花的话呢，可以加入几克的臭粉，但是建议各位尽量的不要去使用。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下食材啊，这个食材呢需要这个五花肉1000克，叉�烧酱100克，蜂蜜50克，老抽10克，生抽20克，姜末20克，酸末2勺，盐适量。 而这个叉烧汁的食材呢，需要这个洋葱小半个，香葱四颗，姜片三片，食用油少量，还有香油一勺，生抽两勺，老抽一勺，蚝油一勺，白糖两勺。另外这个包子皮呢，我们也需要准备一下，需要准备的这个食材有面粉800克，白糖100克，酵母5克，水或者是牛奶380克到400克左右，具体呢要看这个面粉的吸水程度啊。包子皮呢软硬适中，不能太软，包子太软的话呢会趴锅。准备好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来做了。到底如何来做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 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当初谁知道到最后会失控，看你的眼我无法预料，你让我忘，你让我忘，相爱的时候一切都逍遥，也许你追求是过程最重要，我面对结局却无处可逃，怎么忘忘不了所有，就像你说的，我应该把你忘掉，简简单单，不用多少缠绵，你转过身后回到你的从前，怎么忘也忘不了所有，短暂的爱情还能忘记什么，本来就不够留一辈子温柔，把过去的都轰轰烈烈在笑，阴天你让我忘，你让我忘，我们的事情早就该忘了，当初谁知道到最后会失控，看你的眼我无法预料，你让我忘，让我忘，相爱的时候一切都逍遥，也 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教您做这个蜜汁叉烧包啊。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把这个五花肉给洗干净，切成厚片。另外呢，倒入这个叉烧酱100克，蜂蜜50克，老抽10克，生抽20克，姜末20克，蒜末2勺，还有盐适量，把它们搅拌均匀，盖上保鲜膜，在冰箱里面冷藏腌制半天。把腌制好的这个肉呢平铺在这个烤网上，烤肉的时候记得要铺上一层锡纸，用烤箱提前预热210度上下两管烤30分钟左右，两面都变色变成微焦的就可以了。然后将烤好的肉呢切成肉丁放好，接下来我们来做叉烧汁。用炒锅取适量的食用油和香油，然后呢放入姜片，还有这个洋葱还有香葱，用小火爆出里面的香味儿，再倒入两碗清水，还有两勺生抽，一勺老抽，还有一勺蚝油，再放入适量的白糖，另外还有腌制用的这个酱汁儿，煮开之后呢用小火熬几分钟，把洋葱香葱和姜片捞出来。另外呢再用这个大概两勺的这个水淀粉来勾个芡，这个水淀粉的用量呢要视情况而定，只要让这个酱汁儿是浓稠的就可以了。然后呢将这个熬好的酱汁儿倒入叉烧肉里面来拌匀，之后呢就将这个发面团里面包入我们调好的这个馅儿，再把每一个面团呢包成35克左右，然后呢将这个包子放入蒸笼，用温水继续发酵15分钟左右，之后呢再开火上气，之后蒸上10分钟就蒸好了。这样呢您就做好了一道非常地道的一个蜜汁叉烧包了，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放在冰箱里面冷藏起来，大概您一周的早餐就有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